佛告阿难，如诸顶忧，即来从我失落不净，寻乞全食。咁啊，佛告阿难，就系、是、佛啦同阿难讲，咁啊，如诸顶忧啊，就系、是、佛座下所有嗰啲出家嘅弟子。啊！即来就从我啊失落不净，就寻乞全食，就说明啊佛制弟子系每日托伴啊乞食。咁啊佛自己啊咁啊亦都系托伴乞食，所以话是诸比丘众啊，咁啊刚才咧系从我咁啊响呢个失落不净之中啊，咁啊顺住个次第。佢乞食，咁啊点解佢就全食咧？咁啊食啊就系有四种，第一种咧就叫做全食啊，咁啊译名叫做断食，即系眼咧可以睇得到嘅，系有呢个形断嘅，有呢个颜色嘅，我哋见得到噶，咁啊叫做断食，咁啊即系我哋平常咧所有嘅饮食。咁而又有形相，用手咧可以执得起嚟嘅，咁啊佢就团食啦。咁啊亦可以讲咧，佛制嘅时候啊，咁啊可能咧佢哋用个手嚟食嘅。咁啊印度现在好多地方咧，佢食餐啊，亦系用个手嚟食噶，唔用筷子噶，所以佢就团食。咁啊因为有形断啊。所以佢先用手咧，系攞得起嚟食。咁啊，第二就系速食啊，就系嗰啲鬼神。咁啊，佢食嗰啲饮食之中咧，佢就唔能够啊，咁啊食嗰啲渣子，因为鬼神本身咧，佢系无形相啊。咁啊，佢又点可以食嗰啲啊所谓有渣子嘅食物咧？咁啊，佢就只系咧。咁啊，食咗啊，佢嗰啲餸菜裏邊嘅精華嘅味道，咁佢就得到飽滿啦。明白佢就速，咁啊接觸到佢食，咁啊，所以我哋凡出家者受過戒啊，咁啊或者佢在家信徒，原來佢受咗五戒啊，或者受咗菩薩戒啊，咁啊佢就唔食嗰啲供菜啊？點解咧？就是因为我哋都拜祖先，咁啊或者啦拜鬼神啊，咁啊嗰啲贡菜咧，既然嗰啲祖先啊嗰啲鬼神都食咗嗰啲味道嘅精华啦，咁啊嗰碗贡菜剩翻咧就冇好食啦。咁啊通常讲咧，逢系嗰啲贡菜啊，如果系拜祖先或者系拜鬼神嘅咧，咁你再煮翻嚟食啊。咁啊，佢啲味道咧就冇原来咁好啊！啊，滑一定有啲滑潺潺咁嘅。咁啊，呢种亦都说明咧，所有嗰啲饮食，咪嗰啲鬼神啊，佢就接触到嗰啲精华，食咗啊嗰啲贡菜里边嗰啲味道啦，吸取咗个精华，咁啊佢就速食。咁啊，第三咧系叫做思食啊，思咧就系思维。就是这个色界的四禅天人啊，他们入定之中，他们思维这个禅定啊，他就在这个禅定之中呢，他就得到这个身心欢愉，他就不用啊吃啊我们通常那些食物的。那么例如我们的戒和尚啊，就是虚云老和尚，那么他曾经有一次入定呢，那么他初初未入定之前，咁佢就喺旁边啊，咁啊煲定一煲芋头喎，咁啊谂住咧，咁啊静坐一下啦，咁啊个煲芋头好啦，咁啊等到静坐完啦，咁啊芋头啦，啊点都知佢哋入咗定嘅，咁啊究竟几多日咧，连佢自己都唔知，咁啊佢亦都唔觉得肚饿，咁啊纯粹咧就系呢个思维呢个禅定啊，而得到呢个身心欢愉。咁啊，到到后来啊，都唔知经过几多日，咁佢出定咯，啊，佢谂起咧，咁啊煲咗一煲芋头， 咁佢哋準備個睇啊攞嚟食咧，點不知個煲頭都發毛啦。咁啊，可見佢入定咧就入咗好多日。咁啊，雖然入定入咗好多日啊，但係佢咧唔怕肚餓。佢因為在呢個禪定之中啊，咁啊以禪悅嘅為食啊，咁啊得到咧身心飽滿，就唔怕肚餓啦。咁啊，第四咧就係色食啊，就係呢個無色界四空邊嘅天人。咁啊，佢呢個禪定就更深啦，就與呢個第七同埋呢個第八色咧係相應啊。咁啊，亦係以禪悅為食，身心快樂。咁啊，始終所謂全食者咧，就係屬於啊四種食之一。就因為佛啊自同人法，咁啊響呢個人世間出現啊修行成道，咁啊與我哋常人一樣，所以仍需要乞食。咁啊佛啊點解啊要佢乞食咧？咁啊其中咧就有九種嘅意思咧係好好嘅。嗱，第一令到貧苦者啊，咁啊佢雖然咧，是少少地个布施供养佛，咁啊以此供养佛啊，嗰一念嘅善心功德就可以超越呢个贫穷嘅痛苦。咁啊第二令呢个盲嘅跛嘅，咁啊闻佛知佛啦，咁啊心生欢喜众善根，因为呢个盲嘅佢就见唔到佛啦。但系呢个跛嘅咧，或者只脚直情都唔行得啊，咁佢亦都冇机会去听佛讲经喎，所以佛咧佢托钵化成，咁啊经过佢哋个屋企咧，咁啊令嗰啲盲嘅、跛嘅，平时冇机会见到佛或者听佛讲经嘅，咁啊直此咧，佢就可以生个欢喜心啊，嚟到供养物，咁啊做善根。咁啊，第三就係、是、有啲女人，咁啊，古代咧呢、這個女子就受制於呢個家庭，所謂家務都屈出閨門啊。咁你叫佢點樣可以去見佛啊？親近佛啊，聞佛說法咧？所以佛就個托缽，咁啊，令到此一類啊，所謂三步不出閨門嘅女子啦，咁啊有機會供養佛啊，生個歡喜心啦，咁啊亦係種啲善根。咁啊第四啊，令呢個病苦嘅人，咁啊直於佛托缽化成，咁啊佢就發心供養佛啊，咁啊見到佛嘅慈悲法相啦。咁啊，心生敬仰，亦都知道自己啊嗰种病啦，系呢个业障病啦。咁啊，从此对佛忏悔啦，可以消除佢呢个苦恼。咁啊，第五啊，令呢个侵害嘅众生，咁啊，见佛相好，心生慈爱啊，舍呢个恶心故。咁啊，有一类人咧，佢常常都係懷呢個親恨心啊，或者成日懵懵整整啊，或者成日諗嗰啲鬼仔個害人揾人笨啊，咁啊呢種懷呢個親恨毒嘅眾生啊，咁若果見到佛嘅相好慈悲啊，可能咧佢會被佛嗰種嘅慈容感啊，咁啊從此呢就供養法生起呢個慈愛心啊，見到佛嘅功德咧。咁啊，從此就唔敢懈怠啊！咁啊，由是二六時中所謂精勤修學，咁啊，希望自己啊，咁啊，亦都修功德而得成佛道。咁啊，第七咧就令呢個富豪者，咁啊，折服佢個驕慢啊，於是眾生咧起呢個恭敬心。就因為所有咧嗰啲豪富之家，佢一向都係驕慢，所謂富奴就喝起啊，一向都係驕慢慣。咁啊，現在見到佛啦嗰種嘅慈愛，佢從此心生恭敬啊，就捨離驕慢。 咁啊，第八未生信者，咁啊，见佛闻法啦，咁啊个长养善根，咁啊成就佛种，从此生起信心。咁啊，第九咧就内制学处，就系、是、系佛制一条戒律，唔单话令佢个弟子要遵守啊，佢自己亦都以身作则。所以佛每日啊，佢托钵入城啊，化食啊，咁啊，佢个弟子亦都系一样啊，仿效佛啊，亦系行呢个乞食法。咁啊，此个九种个乞食嘅好处啊，前个八种就系佛嘅大慈悲，藉呢个乞食嘅因缘之故啊，咁啊，佛众生嘅苦就与众生嘅乐。咁啊，后一种咧，就因为内制学处啊，就属于咧系舍贪。咁啊，要个弟子咧唔好自己煮食啊，唔好积聚呢个资财。咁啊，每日咧系托钵，咁啊，舍咗呢个贪心啊，对于呢个道业咧容易成就啊，亦都可以令呢个正法久住，系护法护人。就属于呢个大智慧，咁有如是嘅因缘，所以佛咧就要行乞。咁啊，佛制佢个弟子行呢个乞食法啦，主要除佢呢个贪心，以及除佢呢个骄慢心。因为佛弟子中，若是能够随缘度日啦，所话乞食之身，佢就唔会贪呢个好饮食。佢就唔会广聚资财，就唔会妨碍呢个道业，而且佛佢个弟子之中啊，咁啊未出家前好多都系非富则贵啊，咁啊骄慢习气系一定有嘅，咁啊现在咧要佢乞食托钵啦，佢就冇咗呢个骄慢，咁啊而且乞食啊又系十二。苦行求佛法之一，所以为佛弟子者，咁啊应该要行呢个乞法。佢就归其陀林啊，就我以宿斋。咁啊，既然托钵，咁啊现在响呢个舍卫城奇门精舍啊，咁啊翻到嚟啦。咁啊，我以宿斋，宿者就系子也。即是已经呢咁斋用完啦。佢话以观比丘就一人即事就诸人饱否，此就系佛啊故意问阿难，令佢自己审长思得啊。一个人食饭，咁当然大众其他人不能饱啦，等于话你食就你饱啊，我食就我饱。咁就变成咧就彼此不相干啦。咁就譬如啊，你阿难若是话计呢个心响外边，咁啊呢个心就已经系离咗你呢个身咯。咁呢个心同埋呢个身啊，已经系彼此脱离，互不相干，咁先至好说啊。你个心在外边。但系现今就不然，咁啊佛举起呢个兜罗手之时啊，你个眼唔单话能见啊，你个心仲可以随即分别，呢一只系佛嘅兜罗念十，咁呢个身同埋呢个心啊，彼此都未有分离，咁啊既然身心彼此都未有分离啦。你说呢个心个外边嗰种道理啊，又点可以成立呢？咁阿难答言：就不也，世尊，何以故啊？就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虚命就不学，故云何一人就能令众饱？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阿难啊，系据实一答。福佛所问，因为佛问阿难，佢以观比丘一人食时啊，可唔可以令到咁多人大众都得到饱呢？ 咁啊，佛既然有问啦，所以波拿就答复啊，个佛也世尊唔可以啊，何以故？点解一个人食饭啊，唔能够令到大肚饱咧？就因为猪比丘，佢虽然系正中阿罗汉果，咁啊，只获嘅烦恼啊，已经系断啦，但系佢呢个果报色身啊。咁佢一日未曾入滅之前，佢個果報色身都仲存在啊，仍然需要食呢個飲食嚟到佢滋潤。咁由於每一位大阿羅漢、每一尊阿羅漢個區命同啊，咁就應該就各食就各飽，就唔能夠一個人食飯啊。众人都饱，意思即系话咧，系彼此互不相干。啊，你食饭咧就的确系你饱啦。咁啊，我食饭咧，咁啊肯定就我饱啊，就唔能够话你食就我饱，我食咧就饱到你嗰处，绝对唔可以。咁啊，既然各食各饱啦，咁啊彼此就互不相干啦。咁啊，在呢个佛法之中啦。就是问你阿难，如果计这个心在这个身外面，那么身与共心呢就彼此互不相干才对，那你先至好说这个心在外面。但是现今不然啊，身与共心呢是相知，等于说佛呢举着手不单眼见啊，你的心呢即刻就可以分别知得是佛的手啊，你的心就未有离开你的身啦、啊。那你怎可以说你的心啊在你的身外面呢、啊、那所以此一段经文阿难如是去答佛所问啊，他说诸阿罗汉，你因为区命不同，一人吃饭仲不能饱啊，就等于自己是打嘴巴。正认这个心呢不是在这个身的外面，那你又怎可以说这个心在外面呢？佛告的阿难，他若已觉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个身心的相外啊，自不相干，则心所知就身不能觉，各在身世，心不能知。我今自修罗念手，佢眼见时，心分别否？阿难答言：系如是世尊。佛告阿难：若相知者，就云何在外啊？是故应知语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就无有是处。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是破斥的第二科名为正破，就是佛以智慧啊，是正破阿难，计这个心在身之外面的那种道理呢，不能够成立。他说佛告阿难，他说若已觉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的，此就是佛安定阿难的情执。因为阿难计的心呢在外边，所以佛就安定他的情执啊，还你阿难是真真正正觉得你这个了知之心呢是实实在在在这个身的外边，那就身心相外啊，是自不相干啊，就是你计这个心在这个身的外边，那心与你的身啊，就彼此是相离。你的心是离咗你呢个身啊，身呢亦都离开于你的心。咁啊，彼此互不相干，彼此脱离关系啊。好似一夹食饭呢，阿月呢就唔够饱嘅。咁啊，则心所知，就身不能觉啊。各在身世，就心不能知。咁啊，说明我哋一个人系只有一个知觉。 咁啊，現在柯南，你計個心在外邊啦，咁啊，身共心已經係脱離關係，互不相干。咁你呢個知覺，若要話在心嗰一邊啊，咁你嘅身就應該冇知覺，就同於個死人。咁你就執心所知，就身不能覺。啊，咁啊，若要話此知覺性係在心嗰一邊，咁啊呢個心就應該冇知覺啊，就同於呢個木石一樣。咁叫做覺在心際，就心不能知，如同一人食飯啦，兩個人不能同飽，咁啊如此咧，先至可以説呢個心在呢個身嘅外邊。但係佛話：我今即是與刀羅聯手啊！你如眼見事係心分別否？咁啊，刀羅聯。中國話佢就細香啊，就係話細遠香別，咁啊佛手咧亦係一樣。咁啊現在佛啊伸出呢個刀羅面，問呢個柯南眼見佛手之時啊，咁你個心能唔能夠分別係知得呢一隻啊係佛個刀羅面手咧？咁啊佛就問柯南咯喎。咁啊，既然佛有問，柯南就一定要答嘛。佢話柯南就答完，佢話如是世尊，此就柯南據實答佛所問。佢話佛啊，佢話我眼見佛嘅手之時，我嘅心咧隨即啊，同時咧我就分別知得呢一隻咧係佛嘅兜羅蓮手啊。佢話如是世尊，咁啊一啲都冇錯。但是眼呢就是我们身根的一部分，如果眼见手之时他的心不能够分别，这一只是佛的刀罗面手，这个心已经在外面，你就可以说这个心在身外，因为身心已经脱离关系不相之故。但是现在不是、哦、你柯南这个眼还有见到个刀罗面手之时，你随即就分别清楚、啊、一点都不糊涂，你知得这一只呢就是佛的刀罗面手。那么既然你眼见佛手，个心同时分别这一只是佛的手啊，咁呢個心就未有離開你嘅身啊，因為彼此咧係相知。咁啊，既然彼此相知，心就未有離開嘅身啦。咁你柯南説呢個心喺呢個身嘅外邊啊，咁啊嗰種道理就點樣得以成就咧？所以佛告柯南：咁啊，若相知者，咁就雲何在外？但是眼见手时，心即时分别，这就是佛的兜罗念手啊。那就身心就相知了，他说若相知者，那么既然身心相知，身心就未有分离啊，那云何在外？你怎可以说这个心在这个身的外面呢？咁你说呢个心在外边呢种道理啊，系彻底虚妄，冇法子站得稳啊，而得以成立，所以佛就跌破啦。各位是故应知，已是上来呢、这个因缘之故啊。个语言觉了呢、这个能知之心呢，住在身外啊，无有是处啊。冇呢种咁嘅道理，点解呢？因为身心彼此啊，互相知得，身心彼此啊都未有分离。咁啊，既然互知未有分离啦，你点可以说呢个心响身之外呢？因此你计心在身外啊， 佢就冇有自處啊，冇呢種咁嘅道理啦。咁阿難發佛言嘅世尊，係如佛所言，不見內故啊，就不居身內，佢身心相知，不相離故，就不在身外。啊，我今思維就知在一處，個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之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就如我之處潛伏根裏。佢猶如有人取琉璃碗啊，合其兩眼，雖有物合的而不留外，被因隨見啊，就隨即分別。是而我各有能知之心，不见内者是唯在根故啊，分明速外无障碍者的前根内故。而且一段经文呢，就是讲破七番妄计的第三科，名为破转计前根。破就是佛的智慧，咁啊，辗转计度啊，呢个心潜在呢个眼根里，就属于阿难嘅潜质。咁啊，既然佢计呢个心潜伏在呢个眼根里边啦，咁呢个心咧就仍然在呢个心中，但系非是在呢个身内噃。啊，若是话呢个心在身内，咁啊，如第一番所讲咧。咁咪應該先見內及五臟六腑，但係現今咧唔見呢個身足及五臟六腑啊，所以呢個心咧就唔係在身內，但呢個心咧亦都唔係在身外喎。如果呢個心在身外，咁啊身心係相離，彼此互不相知才對。但是現今的彼此相知，那這心的亦都不能夠說它在外面、啊、那這個心既然不在外、啊、那就亦都不在外、啊、那是在哪裡呢？所以阿難在此就輾轉計度、啊、他說我的心潛在這個眼根裡面，那又分為兩科和初科是转计啊，第二科咧就是破斥，咁现在初科咧系转计啊，系辗转计呢个心咧系潜在呢个眼根里边。咁阿难发佛言：世尊，佢如佛所言，就不见内故，就不居身内。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领佛啦。第一番所破计心在内的道理不正，即是说如果我们说这个心在这个身里面，那么就应该先见这个五脏六腑，就如同这个人在个讲堂里面就应该先见如来大众，但是现今不如，单是见到身外的园林啊，就不见这个身内的五脏六腑，所以这个心呢就不是在这个身内，所以说不见内故啊，就不是居于这个身内了，说不居身内，身心的相知啊，不相离故，就不在身外。只就是领佛的第二番所破啊，所谓计心在外的道理亦都不成，就是说心如果说在这个身的外面，那身与共心是相离啊，那彼此就互不相干啦，那么则心所知啊，就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啊，就心不能知，如此咧，先就可以说呢个心啊，在呢个身外边。但系现今不然，佛啊举起呢个兜罗尼手之时，咁阿难唔单话眼见啊， 呢个心痛时起分别，知得此一只呢系佛嘅兜罗尼手，咁啊一都唔会糊涂啊，咁啊变成身心系相知，未有分离。所以说呢个心在外嗰种道理呢亦都唔成咯、哦。所以话身心系相知啊，彼此不相离故，咁就不在身外啦。咁话我今之为就知在一处啊，咁啊呢个心既然又唔系响身内，因为不见五脏六腑，但系亦都唔系在外噃，因为身心彼此相知，咁啊唔得噶。究竟心系响边度咧？咁阿难自己讲，佢话我今之为啊，就知在一处。咁啊，佢虽然说话知在一处啊。但是他就没有指明那究竟在哪一处呢，那么佛呢只想破都无从下手，那么所以佛呢就追问一个人，他问你处今何在啊，就是你阿难虽然知得个心在一处，那么究竟是在哪一处的，那么佛的意思呢追问他这一句处今何在啊，就希望佢自己说出究竟呢个心咧响边一处啦，咁然后佛咧先至好啊破斥佢。咁啊，但系始终个我今之为知在一处呢两句经文咧，不论佢若真若妄啊，都不相应嘅。嗱，若是话论真心呢方面讲，嗱咁啊，真心就无形无相啊。所谓言语道断都心行处灭，只有领悟啊，即系开悟，先至亲自见到，绝对唔系话思量咧可以得到。所谓举心即错啊，得动念得关。所以若是论真心呢方面嚟讲咧，系绝对咧唔容许啊有呢个思量之处。阿若然你话论呢个妄想心，咁啊妄想心就本无处所啊，系彻底虚妄。咁啊说话思维嘛，都已经啊大错特错啦。何况你说话知在一处咧，咁啊更加错，因为妄心无体啊，彻底虚妄啊，咁啊边处有一定嘅处所咧？所以阿难佢话我今思维。就知在一处啊，咁究竟啊边一处呢，佢就冇讲清楚，咁啊因此佛呢就不得不追问啊，佢话处今何在？就阿难始了之心，既不知内啊，你亦能知外。佢言我思处，就潜伏根来。咁啊，既然佛问阿难呢？你的思维知在一处是处今何在，那么阿难成佛问呢，他就答复呢佛了，他说我这个觉了能知之心，那么既然不能见这个身中五脏六腑，但你而能够见这个身外的山河大地，咁啊，呢个心咧，你仍然在呢个身里边。佢话此了之心，就既不知内，咁啊而能见外。但系心既然仍在身中啦，咁啊何以啊不能见内啊？而单系见外呢个缘能咧？佢话如我思揣啊，就潜伏根里啦，好似一个人。在呢个门之中啊，即系企喺呢个门槛里边咧，咁啊佢呢个面就向外啊，佢呢个背脊咧就向里边，咁啊由于呢个背脊向里边啦，当然佢就睇唔到呢个屋里边嘅一切啦。咁啊由于呢个面啊向外噃，所以佢就能够见到啊外边嘅事事物物。 咁啊，在法中咧，我哋呢个心潜在呢个眼根里啊，都亦复如是啊，因为背内面向外啊，所以单能见外，就不能见内啦。所以话如我思揣，系潜伏根里。佢犹如有人就取琉璃碗啊，佢合其两眼，虽有密合的而不留外，彼根随见不随即分别啊。咁啊，此日阿难尊者咯，恐怕咁啊，再招惹佛呢嚟到破佢呢个执着，所以佢就借一个譬喻啊嚟到显示咧佢自己呢一番啊所计呢个心潜在根里嗰种嘅理论嚟做一个证明。嗱，咁啊，具足叫做废琉璃啊，中国话叫做清色宝。佢个体质咧系通明透亮嘅，嗱、那个碗咧你就取佢呢个形啊，咁啊碗咧就系圆形嘅，所以呢个碗咧就好似一块镜啊，咁啊琉璃碗咧，咁啊即系呢个琉璃嘅眼镜，咁啊古时呢个富有人家咧，咁啊佢用呢个琉璃宝啊嚟做呢个眼镜。咁啊，现在用此呢个琉璃眼镜啊，咁啊合其两眼，咁啊即戴上呢个眼嗰度啦。咁啊，当然一戴啦，就两只眼都有咯。似得我哋家戴眼镜啦，咁啊好少话戴石嘅。咁啊，通常一戴咧就两个都戴上去啦。咁啊，所以咧就叫做合其两眼啦。咁啊，成副个琉璃眼镜咧系两块镜片。咁啊，戴上去啦，咁啊，亦都咧戴在两个眼之前啊。咁啊，由于呢个琉璃体质啊，佢系通明透亮，所以呢个眼啊，佢即使有呢个琉璃眼镜咧，咁啊合住，但系两只眼咧仍然能够啊见到外边嘅事物，就唔会因为呢个琉璃合眼啊。而障碍咗呢个眼，咁啊，若是话以譬如嚟讲咧，咁啊，琉璃眼镜啊，咁啊，譬如呢个玉泉眼，咁啊，两只眼咧就譬如呢个心啊，咁啊，琉璃眼镜合呢个眼而不碍呢个眼，咁就说明呢个琉璃眼镜啊。就在呢个眼嘅前边，咁啊呢个眼咧就系在啊呢个琉璃眼镜之内，即系在呢个琉璃眼镜嘅后边咧，但佢仍然啊能够见到呢个山河大地，唔会因为啊咁啊戴一个琉璃眼镜咧就妨碍嗰一对眼，咁就譬如我哋呢个心啊。如果潜在呢个眼根里边，呢、这个心就在呢个眼之内。眼虽然系遮心啊，但系唔能够妨碍呢个心。所以话彼根随见物之时啊，咁啊佢呢个心咧就随即分别，咁就显示呢个眼啊唔会妨碍呢个心。就等于话呢个琉璃眼镜戴上呢个眼珠啊，呢、这个琉璃眼镜咧唔会妨碍嗰对眼，而眼咧仍然啊系见到外边嘅事物。咁啊，若法若譬如咧都好相合嘅。咁啊，在阿难嚟讲咧，以呢个道理咧系最好啦。咁啊，应该呢一次啊，所话说呢个心。潜在呢个眼根里边咧，应该系好好地。所以为言我觉了能知之心啊，不见内者，佢就唯在根故啊。咁啊，分离束缚无障碍者咧，系潜根内故。此就当机阿难嘅解释，点解不能见内？ 而能够见外的所以呢，咁佢就直只系想救翻咧，从前啊计心在内，以共计心在外啊，嗰两番嘅过失，佢话言我觉了，能知之心系不见内者咧，就唯在根故，同埋阿难第番，佢计呢个心咧在身内，咁啊佛咧就以啊你个心在身内。应该就先见五脏六腑，但系你个心在身内啊，咁啊你不见呢个五脏六腑啊，咁啊呢个心就唔系在呢个身内啦。但系现在阿难计心仍在内，而但系不能见内咧，理由就系话潜在眼根之故。咁啊，因为呢个心。潜在呢个眼根里边啊，佢个背脊系向内，而面咧向外，因为背内故，所以不见身内啦。啊，虽然不见身内个五脏六腑啊，但系呢个心咧潜在呢个眼根之中啊，咁啊仍然属于身里边喎。咁啊，如一个人佢企响呢个大门呢个门槛嘅里边啊。咁如果外边嘅人望入嚟睇到佢咧，你就可以讲呢个人咧系喺呢个屋里边喎。咁所以如是讲法咧，阿难你欲想啊，救佢初翻计心在内之过，佢话分明就出外啊，咁无障碍者咧就前根内故。咁啊，譬如咁一个人啊。佢喺呢个门槛嗰度，佢就向外边，但系呢个背咧就系向里边。咁啊，佢因为个面向外啊，所以佢就能够见到外边啦。咁啊，由于个背内之故啊，所以就不能见内。咁啊，现在佢所讲呢个觉了能知之心啊，佢亦复如是。他说我能够分明知得见到外面而无有障碍的呢，是因为潜在这个眼根而向外望之故。好像一个人在门口，他虽然不是在外面，但是如果站在屋子里面的人向外望看看他，那么说他在外面呢，咁啊，亦都可以嘅。咁就譬如啊，你咁如果潜在呢个眼根里边，咁啊，虽然佢唔系在呢个离身之外啊，但系以呢个身里边嘅五脏六腑嚟到睇佢啦，说佢喺外边咧，咁啊，亦都可以啊。咁啊，如是讲咧，所以阿难咧。就欲想救翻啊！佢第二次所计呢、这个心咧，在外之所以。